《聊斋志异》第十八篇，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，第十八篇，珠儿。常州名李化，富有田产，年五十余，无子，一女名小慧，容姿秀美，夫妻最怜爱之。十四岁，暴病腰除，冷落庭闱，一少生去，始纳婢。今年余，生一子，视如拱璧，名之珠儿。儿渐长，魁梧可爱，然性绝痴。五六岁，尚不辨书脉，言语简涩，李亦好而不知其恶。会有渺生，目缘于世，折之人归榻，于是相惊以神，且云能生死祸福人，几十百千，执名以所，无敢违者，亦李牧百名，李南之给十金，不受，见至三十金，生吝啬曰：“必百名，缺一文不可。”李亦怒，收金俱去，生愤然而起，曰：“勿悔。”误会，无何，珠儿心抱痛，八卦床席，色如土灰。李巨将八十金一生起救，生笑曰：“多金大不易，然山生何能为？”李归而已死。李痛甚，已壮数亿载，载居生殉局，亦辩己无情辞，痴之。事及蛮阁，另收其身，得牧人二，小官一，小骑至五。载怒，以手叠诀举示之，生乃惧，自投无数。载不听，杖杀之，李叩谢而归。时已熏暮，与妻坐床上，忽一小儿匡然入室，曰：“阿翁行何极？极力不能得追。”视其体貌，当得七八岁。李经方将诘问，则见其若隐若现，恍惚如烟雾。婉转间，已登榻坐。李推下之，堕地无声，曰：“阿翁何乃尔？”瞥然复登。李惧，与妻俱奔，而呼阿父阿母，呕哑不休。李入妾室，即合其妃，环顾。而已在膝下。李亥问何为，答曰：“我苏州人，姓詹氏，六岁失户室，不为兄嫂所容，逐居外主家，偶戏门外，为妖僧弥撒桑树下，驱使如伥鬼，冤必穷泉，不得脱化，幸赖阿翁昭雪，愿得为子。”李曰：“人鬼殊途，何能相依？”儿曰：“但除斗室，为儿设床褥，日浇一杯冷江粥，余都无事。”李从之而喜，遂独卧室中，晨来出入闺阁，如家生。闻妾哭子声，问：“珠儿死几日矣？”答以七日，曰：“天严寒，失当不腐，事发肿起事，如未损坏，儿当得活。”李喜与儿去，开穴验之，躯壳如故，方此刀达，回室失儿所在，一之于失归，方至榻上，目已瞥动，少请呼汤，汤已而汗，汗已遂起，寻喜珠儿复生，又加之会暇便利，窘亦囊袭，但夜间僵卧，毫无气息，共转撤之，明然若死，纵大恶，为其父死。天将明，死若梦醒，寻就问之，答云：“习从妖生时，有尔等二人，其一名鸽子，昨追阿父不及，盖在后与鸽子作别耳。今在民间，与江员外作异似，亦甚悠游。夜分，故来邀儿戏，是以白鼻瓜送儿归。” 母婴问：“在阴司见诸儿否？”曰：“诸儿已转生矣。”取与阿翁无父子缘，不过金陵言子方，来讨百十千载父耳。初，李范于金陵，欠言货价未偿，而阎翁死，此事人无知者。李闻之大骇。母问：“儿见惠杰否？”儿曰：“不知。”再去当访之。又二三日，谓母曰：“惠姐在明中大好，嫁得楚江王小郎子，珠翠满头髻，一出门便十百座喝殿生。”母曰：“何不一归宁？”曰：“人既死，都与骨肉无关切，倘有人细数前身，方豁然动念耳。”着脱江员外，迎缘见解。姐姐呼我坐三湖床上，语言父母悬念，渠兜如棉碎，而云：“姐在时，喜绣并蒂花，剪刀刺手爪，写卧林子上，姐就赐坐赐水云。今母犹挂床头壁，顾念不去心，姐望之乎？”姐使妻感云：“会须白郎君，归省阿母。”母问其奇，答言不知。一日未母，解行且至，仆从大烦，当多备将酒。少监奔入室曰：“解来矣。”一踏中堂曰：“姐姐且弃坐。”少悲啼，诸人悉无所见，而率人焚子泪引于门外。反曰：“周崇暂令去矣。”解言：“昔日所负绿锦被，成为竹花烧一点，如豆大，尚在否？”母曰：“在。”即起嗣出之，而曰：“姐命我成就归中，乏皮且小卧，历日再与阿母言。”东陵赵氏女，故与惠为绣阁娇。是夜，忽梦惠服投子佩来相望，言笑如平生，且言：“我今异物，父母敌面，不斥河山，将借妹子与家人共话，勿须惊恐。”执明方与母言，忽扑地闷绝，余刻时醒，向母曰：“小慧与阿婶别几年矣。”顿三三白发生。母骇曰：“儿病狂耶？”女拜别即出，母知其意，从之，直达离所，报母哀啼。母惊不知所谓，女曰：“儿着归。”婆伟顿为皇一言，儿不孝，中途弃高堂，劳父母哀念，罪何可赎？母顿悟，乃哭。以儿问曰：“闻儿今贵，甚为母心，但汝妻身亡家，何岁能来？”女曰：“郎君与儿极宴好，姑舅一相抚爱，颇不为妒丑。会生时，好以手之仪。”女言次，辄作故态，神情宛似。未几，诸儿奔入曰：“皆解者至矣。”女乃起，拜别泣下，曰：“儿去矣。”言泣，复薄，遗食乃书。后数月，李病惧，医药罔效，而曰：“旦夕恐不救也。”二鬼坐床头，一指铁杖子，一碗苎麻绳，藏四五此许，而昼夜哀之不去。母哭，乃被衣襟寂目而驱入曰：“杂人妇，且避去。姐夫来似阿翁。”俄请，鼓掌而笑。母问之曰：“我笑二鬼，闻姐夫来，俱逆床下如龟鳖，又少时，望空道寒暄，问姐起居。”继而拍手曰：“二鬼，奴哀之不去。”自此大快，乃出至门外，却回曰：“姐夫去矣。”二鬼被锁马养丧，阿父当即无恙。姐夫言：“归白大王，为父母起百年寿也。”一家俱喜。至夜，病良矣。数日寻菜，言师教儿读，儿甚会。十八入邑翔，犹能言民间事， 见李忠病者，折指鬼祟所在，以火热之，往往得抽，后抱病，起夫亲子，自言鬼神折我战路，由是不复言。诸儿，完。